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112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。初分较量功德品第30-10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、四无所谓、四无碍解、大慈大悲大喜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、恒住舍行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。庆喜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 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。降息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降息当知，以独觉菩提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清晰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清晰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边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清晰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清晰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清晰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清晰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降息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降息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。清晰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五眼六神通。清晰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。清晰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。清晰当知，以菩萨摩诃萨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 道相至，一切相至，清晰当至，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清晰当至，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清晰当至，以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空解脱门、无相解脱门、无愿解脱门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佛实力、四无所畏、四无碍解、大慈、大悲、大喜、大舍、十八佛不共法，清晰当至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妄施法、恒住舍性，清晰当至， 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智，道相智，一切相智，清晰当知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一切陀罗尼门，一切三摩地门，清晰当知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，清晰当知，以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具受庆喜，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佛言庆喜：色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色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庆喜：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受想行识性空，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分故。庆喜：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净律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清晰：色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色性空，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、外空、内外空、空空、大空、圣意空、有为空、无为空、毕竟空、无际空、散空、无变异空、本性空、自相空、共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无性空、自性空、无性自性空。庆喜：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。何以故？ 以受想行识性空，于彼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净喜。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内空，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清晰色色性空，黑锅以色性空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、法界、法性、不虚妄性、不变异性、平等性、离生性、法定、法住、实际、虚空界、不思议界。清晰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黑锅以受想行识性空与彼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真如，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清晰色色性空，黑锅以色性空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清晰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黑锅以受想行识性空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清晰色色性空，黑锅以色性空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 受想行识，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想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，四无量，四无色定，讲习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受想行识性空，与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净律、四无量、四无色定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？讲习色色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色性空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？讲习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受想行识性空与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八解脱、八圣处、九次第定、十遍处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？讲习色色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色性空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？讲习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受想行识性空与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四念住、四正断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等觉知、八圣道之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？ 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请写：色色性空，黑过，一色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师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请许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黑过，以受想行识性空，与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许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空解脱门，无相解脱门，无愿解脱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请喜色色性空，黑过，以色性空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请喜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黑过，以受想行识性空与无眼六神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无眼六神通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请喜色色性空，黑过，以色性空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请喜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黑过，以受想行识性空与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喜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修习佛实力，似无所谓，似无碍解，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 修习无妄事法，恒住色性。讲习色色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色性空与无妄事法恒住色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师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事法恒住色性？讲习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还有过以受想行识性空与无妄事法恒住舍性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无妄事法恒住舍性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？讲习色色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色性空与一切智、道相智、一切相智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之道相之一切相之？讲习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受想行识性空与一切智道相之一切相之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智道相之一切相之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？讲习色色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色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？讲习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何以故？以受想行识性空与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无二无二分故。讲习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一切陀罗尼门、一切三摩地门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讲习色色性空，何以故？以色性空与彼菩萨摩诃萨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生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修习菩萨摩诃萨行？讲习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 回过，以受想行识性空，与彼菩萨摩诃萨行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息，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菩萨摩诃萨行。世尊，云何以色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息，色色性空，黑过，以色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受想行识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？请息，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性空，黑过，以受想行识性空与彼无上正等菩提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息，由此故说，以色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无上正等菩提。世尊，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请息，眼处性空，黑过，以眼处性空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请息，耳鼻舌身意处，耳鼻舌身意处性空，黑过，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请息，由此故说，以眼处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。世尊，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请息，色处性空，黑过，以色处性空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香味触法触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修习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？请息，声香味触法触，声香味触法触性空，黑过，以声香味触法触性空与布施、境界、安忍、精进、静虑、般若波罗蜜多，

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内空乃至无性自性空。世尊，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。静息，眼处眼处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眼处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。静息，耳鼻舌身意处，耳鼻舌身意处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。静息，由此故说，以眼处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。静息，色处色处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色处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香味触法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法界法性，不虚妄性，不变异性，平等性，离生性，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，不思议界。清晰，声香味触法处，声香味触法处性空。何以故？以声香味触法处性空与彼真如乃至不思议界无二无二分故。清晰，由此故说，以色处等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真如乃至不思议界。世尊，云何以眼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清晰，眼处眼处性空。何以故？以眼处性空与彼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耳鼻舌身意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智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静息，耳鼻舌身意处，耳鼻舌身意处性空。何以故？以耳鼻舌身意处性空与彼苦集灭道圣地无二无二分故。 进行。由此故说，以演出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世尊，云何以色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讲习，色处色处性空，还一个，以色处性空，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故。世尊，云何以声香味触法触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？讲习，声香味触法触，声香味触法触性空。黑过，以声香味触法触性空，与彼苦集灭道圣地，无二无二分过。讲习，由此故说，以色处的无二为方便，无声为方便，无所得为方便，回向一切之智，安住苦集灭道圣地。卷第112。